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新的一周呢已经开始了，那在新的一周呢，我们会继续用我们丰富的话题来丰富各位的生活，不管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节目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希望的是身边老做一个就是经常能见得到，就是你在工作当中见得到他，然后在工作之余还能见到他，你见他那是谈钱，然后谈完钱就伤感情，反正就是特别不愉快，你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一个礼拜来8回，你受得了？好吧，有请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 高丽好，听友们好，我是袁伟，大圆。 大圆啊，大圆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呢，是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当中的事儿。其实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找大圆也是对的，就是那些职场当中你遇到的奇葩的招聘信息也好啊，或者是招聘当中的一些坑啊，大家今天都可以聊。但是对于大圆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就聊坑就好了，因为我就不小心掉在这坑里了，就是从那诱人的招聘信息里面咔啦一下掉进来，然后哎，深似海 啊！就是知道为什么可以给你挖坑吗？有资格、有能力给你挖坑吗？是因为我曾经是掉坑的老司机 啊、所以你就不甘于自己老在坑里。 对，就是跳坑跳的次数多了，这个百炼成精， 百炼成坑。今天呢，请大圆来，我们继续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的话题。当然，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它其实有的时候已经完全影射到职场之外了，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影射到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就是有时候你不光是在看这个职场信息，就是我们比如拿到一个手机接受到一个信息的话，你会不会在这些信息当中所有的诱人的条件当中，你看出抽丝剥茧，看出那些对自己真正有益，或者说他真可能就是暗藏坑的另有玄机的这些信息，你自己有效的做个筛选。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挺有趣的，所以也希望各位如果今天想参与我们的话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我这个粉嫩嫩的这个牌子啊，这是我们现在北京青年广播叫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搜到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好吧，那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阿里有一个招聘信息，我们的小编呢把这个信息我是看了一个大概，不是很全，反正我印象里就是阿里要招广场舞大妈，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我筛选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关键词，阿里高薪聘请广场舞大妈。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小编说，你把这个信息给我夯实，我要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就来告诉大家，是在1月17号阿里巴巴招聘网站出了一个信息，淘宝正在招聘资深的就是这个调研专员啊，这个年薪呢是在35万到40万，年薪在35万到40万， 所以袁伟你知道吗，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我觉得我去应聘大妈这个职位应该不为过吧。 我觉得只是形象上可以 PK 一下。 哎，其实我的心理年龄已经远远到60岁了。 人家要有这个一年以上的这个网购经验，就是你连粉 BB 霜都懒得买的人。哎，你确定你有吗？ 我没有在网上买 BB 霜，但是呢你像我在什么家里日常用品啊，锅碗瓢盆酱醋茶啥的，我都在淘宝上。你知道我特别忠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他不是说有一定的中老群体的中老年群体的圈子吗？你看我有了吧。还有一个就是爱跳广场舞，我都具备了。所以小编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帮我发一个简历到阿里上面去。你看他这上面说了，除了年薪35万到40万，你看我一看这个数字就有点失态了，对不起啊，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不重要。唉，后面就不重要了。好，这个是岗位职责啊，是定期组织座谈会或者是小课堂，发动身边的中老年人反馈手机淘宝的使用体验，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这些形式来反馈中老年群体对产品的体验情况、用户需求。学历是不限的，工作背景也不限制，和子女这个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和子女的关系要融洽。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如果你跟孩子关系不好，你想了解一些年轻人他们的用户体验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张口了。 嗯， 对吧？ 我觉得阿姨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哎，哦，是的， 比如说在晚上经常两个大花卷啊，哦，几个烤地瓜。 哎，可以。阿里啊，听见了吗？阿姨现在来应聘，你要不要？好的，这是和子女关系融洽啊，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的圈子，在群体当中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这个呢，比如说你有非常好的广场舞领舞的气质啊，还有这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这种成员呀，或者是这个甚至是委员会的会长啊，这叫主任啊，人家不要，就是主任。这些都是有优先条件的，就是你可以优先来做一个应聘。还有就是需要一年以上的网购经验，3年网购经验者优先。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更注重的就是一个网上用户的这么一个筛选和体验。我就想问一下大圆，这个新闻你看了之后就说你的第一反应。 我在考虑就是我要不要给我妈再次择业。 阿姨她平常也网购吗？ 我妈的这个网购呢，基本上通过我。她会直接说我缺什么了啊，想买什么了。我就直接这个网上去。 哎，我觉得阿姨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很欣赏的一种老年人该有的姿态。我们家那老太太就不行，你知道，天天不服老，天天给我拿着手机，你给我下载一个淘宝，你给我绑定一些我的卡，你知道？我说妈妈，不，你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来满足你。我说这个淘宝上，不管是淘宝啊，还是其他的网购，包括你要去绑定你的银行卡，我说这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现在信息太繁杂。我说不要给我们彼此都刨这个坑，我说因为你这个坑刨了之后很可能我来填这个债。我说你还是交给我吧。所以其实老年人他是有这种需求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子女每个人的顾虑不一样，就恰恰是断了老年人这个网了。我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还稍稍有点惭愧。其实想一想，如果老人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发光发热，你知道，到我觉得到60岁之上以上的时候，老人是特别需要那种存在感的，尤其是那种价值感，就是他要觉得他对你的生活是有用的，而不是说你在奉养他，他其实并不会觉得很骄傲，很有存在感。他其实是更希望的是有什么事儿你去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比如说你去时不时的你就告诉他，妈你对我很重要，爸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变成了夕阳红是吗？ 知道吗？这就是一个优质主持人，他就是各方面你知道他都可以聊上一个小时。所以这个坑不坑都不重要，来我们聊一聊老年人的生活。 我拒绝买单。 所以这个你第一反应就是 也是想让老妈多一些尝试是吗？ 首先就是刚才高丽提到的价值感，这个价值感就是他对周边的人依然存在着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力。 你看，我从这个坑里出来了，他自己又跳进去了。 他会很愉悦。这个不光是这个老年人， 嗯，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中青年人同样也存在这种，比如说这个创业，他说创业是不是为了这个IPO，然后最后赚翻这个100倍或者是200倍，实际并不是，只是我跳出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安逸圈，去接受另外一种这个挑战。你可以说它是坑，但是我之前就说过，不管是逆境还是坑，它有的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拒绝这个坑，可能就拒绝了成长，因为你永远是在这个舒适区，所以有的时候说，不管是职场也好，还是创业圈也好，特别成功的人，绝对不是特别聪明的人，因为特别聪明的人他永远会绕坑而不会去跳坑， 没错。 但是你不去跳坑的话，那就等于拒绝了成长，拒绝了进步。 对，没错。其实像我这样就是就是没有在坑里待过，但是依然很聪明的这样的人，很成功的人，确实蛮少见的。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小编，我刚才点了一下这个 iPad 这个上面的，就是我们的火力982啊，然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让我一元开通，我就不小心点了一下，我现在驾驭不了这个问题了，求助小编，我现在要取消还是要登录呢？它显示交易失败，请重新购买。哎，麻烦小编进来帮我。取消是吧？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取消了之后，他这个要怎么关掉呢？啊，好了，关掉了，谢谢。哎，这个有时候这个牛啊，不能吹得太早了。有一位朋友第一时间体会到了我们现场欢乐的气氛，他说说得太欢乐了。所以你的言外之意就是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好，那现在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招聘信息，我们今天其实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招聘信息当中的这些坑。但是呢，我个人不认为阿里这个对于我们生活，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是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只是想透过阿里这个把这个话题更做一些延展，就是来说一说那些年我们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招聘信息，或者说奇葩的，或者在你经历当中你认为它就是一个坑，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这个粉墩墩的牌子关爱青年计划，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还有呢，就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和回放我们这期的职场有高招。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互动方式当中跟我们做一个积极的反馈，你是怎么看待身边的这些招聘信息的。另外呢，我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比较坑比较深的招聘信息啊？这个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袁伟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你认为是坑或者你觉得很奇葩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招聘信息？ 就是我对于坑的话基本不是后知后觉，是就是明明知道坑，但有的时候出于好奇， 就是要进去看一下。 对，就是叫进去看一下。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刚来北京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寻找这个实习单位，当然很幸运就直接到了一个大台，但是因为确实这个工作时间不是很饱和吧，因为你并不是这个专业技术能力很强，只是一个实习生，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老师给你安排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有的时候上赶着呢，老师也说不用不用，这个事儿很重要，这个采访很重要啊，可能不用你，所以我就会在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垂直的一些招聘网站寻找一些这个招聘信息，我就遇到了当时这一家这个栏目组是挂着某台的这个名号，来去招聘，我就去面试了。在面试的时候特别好玩，就是我刚在这个就是等候区坐一会儿，就一个小女孩就从这个面试的那个办公室就怒冲冲的就出来了，我就很好奇，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面试问题，可以把一个小女孩气得脸胀胀的，然后因为我到这家公司之后，我就感觉有一点奇怪，就是那个氛围那个场域就很奇怪，因为会跟台里的这个工作氛围做一下特别明显的这个对比，然后我就进到这个面试官的这个办公室了。一开始几个问题还是比较着调的，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哎，那个你能把衣服脱了吗？ 然后我说老师，请问为什么要把衣服脱了？当时我 他说的是衣服还是外套？ 是衣服。 那是什么季节？ 是夏天。我当时就穿了一个这个一个白色的一个连衣裙。 是男性？ 是男性，是男性。 屋里就是他？ 对，就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他说你能把衣服脱了吗？我说老师不太方便。我说我肚子疼。我说我能上一下洗手间吗？我就从那个洗手间就出来了。但实际中间还有一个对话，我说老师为什么要把衣服脱掉？他说因为可能你有的时候要代表公司出席一些活动啊，你要穿这个晚礼服，我要知道你身材如何。我说那我比较拒绝穿晚礼服我这个还这个在成长期还没有长好呢我说老师我肚子有点疼我要上趟洗手间，然后就离开那个面试间，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天哪，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来捋一下这个一层层递进的这个链条啊。首先你是看到了这个招聘信息， 对 这个招聘信息，因为是一个比较你比较看重的一个新闻平台媒体平台， 对 你去的， 对 你奔的是这个平台去的， 对 去了之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是一个大坑，就是你在招聘信息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坑，面试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坑。而且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坑了，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个人的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 是的是的。 所以那个当时你出来之后有没有再做一些反应，比如说告诉下一个要进去的女孩，或者说你去告诉身边的人，哪怕去报警之类，你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没有， 都没有，你就是吓坏了，就想着自己赶紧先走开。 就是两个字，恶心。 那后来有没有想办法去核实过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看中那个平台出来的？ 后来特别好玩，就是因为我是留了我的这个联系电话的，这家公司的不管是当时面试我的那个号称导演，还是这个所谓他的这个制片人，都几次三番的给我打电话，还有就是最夸张的是这个联系一直持续到了有微信的时代。在有了微信之后，我发现这个人还要主动加我的微信。他就说，哎，我们这有个节目啊，你要不要来录啊？然后这期嘉宾是谁谁谁啊？你那就很多很多人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啊，你要不要？我说谢谢老师，我说我现在工作很好，状态很稳定，不需要这次机会，我说感谢您。 所以这就是这个颜值高的漂亮姑娘，有的时候在应聘的时候，她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努力可能并不被人看到，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你的外形，你的这个外貌条件，他可能就会成很多人甚至去揣度，甚至是他有一些这个负面的东西去衡量一个优秀女孩的一个标准。 是的。 所以你们会有这样的困扰，不要怪别人，然后你可以你就是你刚才用的一个词，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双刃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长得漂亮是我的错吗？但是像我如果去那样的去如果搭上那样的一个面试官的话，我估计他可能会跟我说一句话，麻烦你把衣服穿多点儿。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一种羞辱。所以刚才袁伟用他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要提醒一下，正好借着袁伟的这个经历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各位女孩子，其实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我们在去应聘的时候可能你要做一个自己的筛选，那这个应聘信息当中一定会有你最看重的那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它扒开，然后你会去发现用你自己的方式或者你自己能力有限可以让身边人来帮你们去做一个过滤和筛选，用这样的方式再考虑要不要再走进一步，如果真的要到走进那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同伴一起去，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提示啊。所以袁伟我要问你一下，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个招聘信息的话，就是给出的 N 多种条件里面你最看重的是哪一条？ 首先我会看他的工作地点。比如说他 是现在你会看还是原来你就 原来我就会看他的这个办公地点，因为当时我确实找到一些这个不太靠谱的这个招聘信息怎么迅速的去把它过滤掉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个比如说去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电视台的他的总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我是知道的但一旦他给我提示面试的位置不是在那儿比如说是在一个宾馆去面试比如说是在一个其他的这个民居去面试的话，我就会打一个问号，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你说是在总部工作，但是面试的地点却不是在总部。然后其次，我觉得这个刚毕业的这个新人的话，可能他这个衡量薪水的这个自己的自身筹码不是特别的这个特别有谈判的这个资格。所以这个薪水这块可以不那么在意。对， 所以更看重的还是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然后其次是什么样的平台来去发布的。它是在这个，如果说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招聘网站，那一个大厂的招聘信息，我要看一下这个大厂的这个官方网站。它是否有同步一致的这个招聘信息来去进行核实。 所以这个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一个发布平台它也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筛选。 是的。 那你看大家如果去猎聘网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去反正你就可以有一重保障吧，是吧？我们也不能因为是金主嘛，我们把这个牛吹得太大。总而言之，我们也特别感谢猎聘校园跟我们做的这个合作。其实呢，在这个校园招聘这一块呢，猎聘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的为学生铸造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第一道网。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放心的进入到一个工作环境当中。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你自己要做一个有效的筛选。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各位通过镜头看到我在拿手机，我真的是没有在玩啊，因为我们的手机上面也有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活力982，是在我们982的公众平台，我们的公众号，这也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互动方式，除了在一直播，还有在我们活力982的公众号，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收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关于招聘信息的话题。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招聘信息，或者呢这些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坑，你自己是跳到坑里呢，还是绕过了这个坑？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刚才大元说呢，他可能更看重的就是工作地点还有发布平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看待的一个眼光。你像我刚才就是一看年薪 啊， 我就迈不动腿了。我觉得其他的我都可以有效的保障，就是我自己就他就不会再跟我有什么非分之想，你知道吧？ 但是就是电信诈骗也是这种套路，就是给你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于预期的一个回报。 电信诈骗是吧？ 是的， 就是你已经把我归到这广场舞，就是我每天在家就这么提醒我爸我妈，你知道，大元你要能聊再聊半小时，聊不了把话筒关了走人。这家伙太伤感情了，都从大妈这儿都出来了，就又给我往坑里带。其实呢，说到这个招聘信息的坑呢，我个人也经历过啊，这个经历呢也是比较惨痛，就是去年刚刚经历的，就是职场有高招这个坑，你知道，我到了这个坑里，你知道，我哎呀。肠子都清了，为什么？因为我太爱这儿了，不是因为出品人在，我这个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因为对于我是一个对广播有情节的这么一个人，我已经离开直播台子很久了，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的录播节目，你知道，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它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打开话筒你在小匣子那边听我的声音，大家现在都在尝试融媒体，那北京青年广播也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有的听众会说，哇，你们直播间看起来好乱呢，透过大屏幕有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远镜嘛，你看的怎么到处都是东西，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仪器，都是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都在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仪器，比如摄像头，比如我们的调音台，比如各种电脑，这些东西都是要靠直播主持人你来操作的。所以呢，就是他对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远远比给我就是大院给我开出的就是一期节目50啊要更有诱惑力。 一定要记住啊，就是高丽50块钱， 就是 如果要是有人高丽说我是高丽的经纪人，然后如果高于这个数的话，那你一定找了一个假高丽。 就是55那一定不是我，只是我的年龄。所以就是有很多招聘信息，对于当时我跟大院签这份协议合同的时候，我可能更看重的就是他需要我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访谈，访谈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我最看重的一条，因为我觉得他是做广播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炼的一个过程。我如果做这个节目做一年，可能胜过我在其他的平台我 关起门自己做一个很优质的节目，两年至少，所以这个是我个人非常看重的。当然每个人的点它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你更看重的一个点，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在活力982的公众号，因为之前嘛我就直言不讳啊，从1月8号开播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多数都是我们自己人我们的托在跟我们互动，但是我发现从上一周开始就陆续加了一些新的朋友，我没有见过他们的名字，也可能是托的托吧这位叫这个雅和，那他就说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很好听，对专业的知识的讲解也很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赶紧工作之余之后可以多去跳广场舞了。小鱼他说他遇到比较奇葩的招聘信息是为明星招聘接机粉丝，100块钱一天，包盒饭和水。没听过招聘粉丝的，他之前是没有经历过啊，还有在网上招聘粉丝，但是其实这个情况现在很多见吧。大元，你是这个在文化圈里常年涉水的，你见没见过这个？真的就是身边公司要招聘一些就是专业的托，就是真是专业的托， 是有的啊、哦。因为之前一些互联网平台的话，就是你一定需要通过这个技术的方式，或者是这个水军的这种方式，来把数据冲到一定峰值，那么跳出这个峰值之后，才会有可能被你真正的目标用户所触达到，很多公司都在用这样的一种手段。 对，其实说到刚才我们招聘信息当中提到的这些你看中的哪一条啊，我们都知道当时这个钱学森，就是我们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要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时候，他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因为当时美国海军的次长，美国海军次长职位就是一个就是副职，当时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让钱学森回国，就是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有很大的实力，有很大的能量，就是一个人就是5个导弹，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非常看重的这个人。当时他们给美国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甚至是优渥的条件，但是钱先生都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他没有被这些东西所困住手脚，选择了回国。那最后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建功卓著。其实这一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所有的这给你开出的优越条件，如果他成为你的一个看重的一个筹码的话，可能真的会成为你理想的一个羁绊，它成为你理想的绊脚石。如果我在某一个场所或者某一个行业，我想要有一些理想去实现这个抱负的话，那这些给你开出的条件你就是要审慎的去选择了。 对， 它就不应该成为你的就是一个着眼点，我就因为看中某一个开出的物质条件，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因为这里面很可能就是一个坑。是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这个话题。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7，我们还有10秒钟的时间要进入广告了。提醒各位，正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职场有高招，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戚薇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怎么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刚才呢我们在第一时间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职场的这些招聘信息当中，哪一些是比较奇葩的，哪一些呢是一些坑。刚才大圆呢在直播间跟我们聊的更多的是他遇到的一些坑。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很奇葩的一些招聘信息，在你来说你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怎么会开出这样的条件 啊？比如说一个这个外卖平台啊，然后他开的是这个，他招的是这个产品运营，他附加了几条 pass 项，我觉得他这 pass 项挺好玩的， 就是有以下条件的我们不要。 对，首先就是不要简历丑的。简历丑不可以啊，这个可以，我们后来给你调整调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不要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啊，就硕士和博士都不要。 哦，这个好奇怪，这个好奇葩。 对，第三条就是不要开大众的。 啊，这个这是什么公司呢？这是 很知名的一个。 这三个开出的就是不要的条件 ，pass 项，但是有两个在我看来很奇葩。你呢？你觉得哪个？ 首先这个不要简历丑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我也理解，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对，但是你说不要这个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我会比较奇怪。他是不是简单的认为这个硕士或者是博士他就存在是这个眼高手低， 就是吃不了苦。 对， 你如果他是外卖平台招聘，可能就是觉得这样的平台你没有办法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去管理你，或者我从管理的角度这样的人我是不好管理的，因为这个平台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嘛。所以他与其这样的，我就索性在第一坎儿就把这些人 pass 掉。 但最后一条就是不要开大众的。这个我觉得太奇葩了，就是是不是他领导跟这个大众品牌有仇 啊？这个就只能从这种角度去理解了，否则他不像这个，如果你对学历有要求我们还是可以体谅的，我们两个试着去揣度你的招聘心态。但是这个关于开着某品牌的车，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匪夷所思。所以各位 听众啊，你能不能理解他这种奇葩的这个给开出的条件，或者大家集思广益说一说他为什么会开出这样的条件，我们索性脑洞大开一下啊，就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趣味一些。其实关于这个简历这个我觉得是完全赞成的，就是但是这个丑美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是丑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喜欢简洁明了，你像我们之前如果写一些什么文案，可能负责人领导就会说，你就告诉我一二三四，你不要给我赘述啊，我要怎么样要怎么，你就告诉我一二三四你会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每个人对这个的这个审美标准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后面那两条什么研究生啊博士生啊不要大众啊，这个我确实不太理解。所以呢关于这个职业的招聘信息，如果大家想看到一些更专业一些的或者坑少一些的招聘信息，我们也有一些合作平台帮助大家做一个过滤和筛选，比如我们的猎聘网。说到这个简历的丑的问题，大家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我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如果你想修改完善自己的简历或者了解更多的招聘信息，可以添加哎，怎么每次你一来都有招弟儿呢？ 必须有招弟儿 啊！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158-0155-2030，这是我们线上线下都会为大家做一个完善的服务。我们职场有高招携手猎聘校园网发起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每一个参与活动的小伙伴呢，都会得到专业的职业顾问的帮助，比如说招弟儿啊，微信号再添加一下。哎，招弟儿就通过我们节目涨了不少粉吧？ 是的， 是吧？ 嗯， 他现在粉丝至少也有50了，50是我的一个坎儿呢。现在呢，猎聘校园已经发布了关于产品经理、还有新媒体运营、还有 Java 工程师这些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所以感兴趣的各位伙伴们啊，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人家其实就叫招弟啊，就是我们你看跟东北人待的时间长了，就愿意招弟儿招弟儿的啊。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在这个打开你的视野的同时，能得到一些真实的帮助啊。那现在呢？刚才大元也说了，看到一些这个信息之后呢，他也去努力的去应聘、去招聘。当然，我发现有一些信息当中，他真的会开出一些很诱人的条件。 对， 比如说他会上来告诉你，一年当中有多少的假期，带薪假期，再比如说我会告诉你的年薪是多少，就是直接就给开出一些条件。有的是什么薪资面议，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样，薪资面议。但是呢他有的就很敞亮，就直接上来告诉你我一年，或者说我这个一个给你按年薪算或者是月薪算。大元，你现在也是一个公司的这个 CEO， 那你如果去发布一些招聘信息的话，你怎么会去写你的这个招聘简历？ 首先就是 你的招聘信息啊。 是的，首先告诉他我要做什么，我的愿景是干嘛的，就三观一致，在创业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这个岗位需要完成哪些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是最后也要提醒他，因为创业公司的话，可能他并不局限于自己的这个岗位，他可能要随时随地的去进行这个自己外延的这种扩充。当然，工资的话一定要给一个范畴 啊，他说你不会就是很模糊的说薪资面议， 对，会给一个起始 啊， 然后到这个 就是范畴 、对，如果说这个你特别能，那咱们就是特别能的就可以面议，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创业公司他给的这个招聘信息也蛮好玩的，比如说我公司有猫啊，有零食啊，或者是有各种培训啊，都会有这样的。 对，就是如果是比较讲究的公司啊，或者是比较仁义的公司呢，他可能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第一时间告诉你，我要给你一个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而不会说在关键的点，因为有很多人，我们不可否认说在这个初入职场的时候，大家都是心怀理想，我不需要去考虑什么我的爱情，我不需要去考虑这个理想之外的任何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你的理想，你必须要着眼现实。所以呢，如果你看一个招聘信息，他连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没有给你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可以把它排除掉，因为 正当的就是一个招聘信息，你这个职位一个月能给开出多少，我们不说高不说低，你至少能够给一个范围，这个呢你是对一个应聘者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也好，给别人一种心理保障也好。如果他只是很模糊的告诉你这个职位我们这个薪待遇优厚条件丰富，这个给你这个办公条件优厚，各种环境都给你开得很好，但是从来没有给你一个具象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信息筛掉。因为他这个不管他的初心也好，可能他并不是说是想要有一个人更好的来服务他的公司，他只是想有个人来干活，仅此而已。在这样的工作场合，你是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不管是职业抱负也好，还是就是解决生存问题，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他可能就是临时缺人手了， 对，就是找一个干活的， 对，要凑一下人手。因为我确实接触过一些这个创业公司他可能会开出一个特别优厚的一个条件，就找这个细分领域特别牛的人有一些人确实就上钩了，但是实际上他只在这个试用期用了他两个月，不管，也就是说他们之前的这个就已经计划好的两个月之后，不管这个人是这个好还是不好，都是要开掉的，因为他的工资太高了。只是说他在这一阶段他确实需要人来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是缺人手， 对， 而不是缺人才了。 没错没错刚才呢我们看在一直播上面有一个人问我，高丽你这是什么工作你是在问我们这期话题吗，还是问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各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如果你现在都不理解我在做什么工作的话，你可以把我拉黑，把整档节目都拉黑我们这是职场有高招节目。这位朋友可能想问是一个什么节目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叫职场有高招，可以在北京青年广播，这是传统的媒体啊，就是广播当中你可以收听到 FM982 或者是 AM927，也可以在新的我们的融媒体的平台上面找到我们，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的一点，我们大胆的做一个尝试，甭管主持人美与丑都要拉出来跟大家见面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主持人心理上面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建议北京青年广播可以适当的安排几节心理咨询课安抚一下就是各位就是不太敢上镜的主持人受伤的这个小心脏所以这是我们在积极的跟各位做一些互动。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平台包括蜻蜓都可以找到职场有高招，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跟我们实时的做一个互动。比如说刚才有一个朋友看到，他说他看到的最奇葩的招聘信息是微博上有一条这样的信息，他也核实过了，这是真的，日薪一万啊，招清洁工。大家听好了，不要先着急的盲目的去准备做一些行动，再往后听，工作的职责是为偶像擦脸，这个擦脸是双引号的。说呢，这个网络上爆出某位土豪粉丝为了欢迎偶像去成都，天价包下了成都的人民南路还有春熙路的户外大屏，开出了每天10000块钱的条件招聘屏幕清洁工，要求呢每日3次为偶像擦脸，就是土豪粉丝，他就是为了让土豪来成都的时候看到更光鲜的自己，然后自己给自己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渊你能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真的遇到过一些这个脑残粉 就是追你的 没有追别人， 追别人的就是真实的粉丝在你身边 是 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们而且有些人的话你见到他和你想象当中这个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反倒是很理性然后这个层次还蛮高， 就是你见到这个粉丝 对，但是他就是做出的这个举动会比较疯狂这个是会让我感觉到很有落差。但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在这个12月份啊，这个时候这个年终的各种活动很多然后一些这个不那么出名的这个小明星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前啊就好多粉丝，但是这个我当时没太注意，后来我们公司的这些小伙伴反馈给我说的粉丝都是请来 来的， 招来的， 对，都是招来的， 临时发布的招聘信息 啊，对对对，啊、嗯，但是同样的一些这个大明星，他们确实是有一些真爱粉， 嗯 啊，天寒地冻的就坚守在那里， 对， 嗯， 就是我的职业夙愿，就是有一天我不再花钱雇粉丝，而是有一些真爱粉啊，在这个北京今年迟迟没有下雪的这个冬天，在寒风当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在等着我说，嗨，高丽下了节目，来喝一杯热咖啡吧。我真的是对我最好的一种鼓励和安慰，但是一直到现在除了我先生还没人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挺悲的。 我觉得高丽这个是很谦虚，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就高丽在这做这个高丽掌门这档节目是有很多高素质的听众， 哎，对喽、 哎、你比如说就是我就是高丽的这个高丽掌门这档栏目的听众， 就是你就是高素质的听众， 对，同样就是还有一位中科院的这个老院士、 啊、 这我知道、 嗯、 啊，也是高丽的粉丝，所以就是不管这个粉丝他给你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会比较简单粗暴一些，就是我希望直接把我的喜欢的主持人直接来做我这档职场栏目， 哎呀你不要那么含蓄、啊、就拿钱砸死我就好了 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老科学家他可能会给你这个通过其他方式联络到你这个人、 嗯、 然后告诉高丽我很喜欢你的栏目、嗯、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认可， 没错、 但是被人喜欢被人认可终归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没错，就是、嗯、不管是大圆这样的东北姑娘啊，这个喜欢我，还是中科院的我们的科学家，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这些院士，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所以像刚才大圆说到了，在我身边有一些所谓的高素质的这些粉丝或者听众的时候，我就不由得端了一下自己，你知道人就怕听到这样的这个褒奖，就是放不下自己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就是接下来呢可能你就不爱听了。来看一下我这个牌子，关爱青年计划，这是北京青年广播，他们现在呢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我们叫关爱青年计划，就是像我这样有层次的主持人呢，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也是不太需要端着的，你知道吗，粉嫩粉嫩的啊，大家去搜索就好了，好吧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招聘信息当中的这些奇葩的信息，还有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很坑人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朋友大家都在我们一直播上面畅所欲言，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肯定。现在呢我们节目在今天此时此刻有5.5万的热度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又撩高了， 又撩高了是吧、 嗯嗯？ 是看这个热度吧？ 是的， 来来，各位青年朋友赐教啊，5.5万，这就是我们正在有5.5万的人在看我们的节目。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最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很多 两个老年人坐进了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是吧？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热。 但是我每次就是在直播结束之后，我都会看一下，就是这个 数据 都是20多万。我 就是你跟我们操的心是不一样的。 哦，对。 作为出品人，大圆要操的就是数据，他要通过数据来说话、 嗯。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想持续的看到我在这个平台出现，就给出一些积极的反馈，不然我就被炒掉了。其实我旁边坐的是我的老板，因为我看到我们一直播上面不断的，可能大圆通过这个大屏幕看不到，但是我这个 iPad 可以看到，嗯、不断的有这个应该赞吧，这冒泡泡就是赞、是吗？ 是的， 就不断的有，所以就是5.5万，然后不断的有人在点赞，是吧？ 是的。 哎呦，太感谢大家了，就是突然让 砰砰砰砰一直点。 他是烦了吗？ 戳戳戳戳， 烦了才会一直掉，表现得这么烦躁。 喜欢喜欢， 谢谢谢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活力982的公众平台、也有朋友让我们再重复一下招弟儿的微信啊，再次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我们职场有高招联合猎聘我们发起的一个，就是想帮助大家来修改自己的简历，如果你的简历觉得做得不够专业不够完善，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联合猎聘呢做了一个招弟儿的线下的一个服务，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 158-0155-2030，这是我们携手猎聘校园给大家发起的一个免费帮各位修改简历的这么一个活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职场有高招 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想为大家提供一些服务。那这个服务也许你现在用不到，当下用不到，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不管是职场还是生活当中，你每次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哦，我在职场有高招，听到或者看到他们说过一些建议，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嗯， 对吧？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小红书， 嗯， 啊，但是我也希望出一本小黄书，啊，职场小黄书， 这也算是你的一个职场理想了。 啊，对，就是把这个每期职场有高招，最后我们这个总结出来的支招，总结成一本书。 嗯， 当然呢，希望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很传统、很高大上的一个这个传统媒体， 嗯， 所以很多在职场当中不便于通过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去输出的内容，我也想在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招弟儿， 嗯， 比如说我们后来可以写在我们的这个职场小黄书当中， 对， 啊，当然封面一定是高丽。啊，那尺度有多大呢？就看我们的数据可以撩到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啊，高丽老师还是很有料的。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拍出来这种艺术照片啊，经过后期严格的 PS 之后呢，大家看一下我身后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非常 perfect 的啊，这么一个形象。 嗯， 然后你们可以现在把我的镜头打上马赛克，我都不介意。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要是你看中一个东西，你可以通过现在的一些技术的手段，或者帮助别人来完成你自己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比如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招聘信息，你的简历如果做得不好的话，现在就有这样的途径帮助你来把简历这件事情做好，因为简历现在是你应聘的第一门面，如果你这个简历都做得粗制滥造的话，肯定会让别人怀疑你的工作能力的。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大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坑，除了刚才那个坑，我们一定是要第一时间抽身出来保全自己保护自己之外，在后期或者说你现在作为职场的一个 boss， 你有没有给自己或者给别人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跳到了这个坑里，是马上从坑里跳出来，还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坑填平？ 首先你要看是这个坑是什么样的坑，比如说在我最开始在节目当中列举这样的这个坑的话，这个出于好玩的心，我试一试知道咋回事儿就行了，啊，要赶紧跳出来绕过啊。但是有一些坑的话你是必须要去跳的，因为你如果不去跳的话，就等于拒绝了成长，拒绝了成长的话，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能力边界不会被打开，所以有的时候我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傻，不是因为我预见不到它可能存在的这个风险，而是必须选择去跳，你才有可能去把它去填平，才有可能去跳出来站在另外一个位置，去思考。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马上要跳出来的坑，大家就显而易见嘛， 是的， 就立即要抽身。 对， 如果有的你看起来比如说像他说好的带薪的年假，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并没有带薪的年假，你发现永远是在加班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如果你在加班过程当中你跟伙伴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关系，跟客户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用这样的方式提升了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坑又何尝不是一个通过自己努力你去填好的一个坑呢？所以这个坑也反而成了你自己身上的一个筹码了。我以后再出去不管是看招聘信息，我有一个火眼金睛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筛选，同时呢我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提炼自己的业务能力，我的专业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所有的前提就是不要让自己的人身受到任何的伤害啊，这是一切的大的前提。刚才看到了这个火星来的一位朋友，这是我们在公众微信号上面，他说之前是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特别喜欢，然后就用手机看直播这个是我们很受用啊，这个朋友这句话然后话锋一转在收音机高丽老师的长相我以为和杨澜类似，然后他就没有下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把话说完，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的头像我认识，你把话给我说完，不然我就把你拉黑了。然后呢我想说然后呢 我会这个招弟儿要主动联系一下他 对对对， 我想知道然后是什么。 然后啊我们可以然后如果你很介意这个事情的话，然后呢就我也没然后了我可以不来其实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努力在尝试的一种融媒体的方式，它一定会有很多的优势，同时带来很多的弊端。 端，但是我们也希望不管它是不是一个坑，我们都要努力的跳过。因为对于我来说，当时决定加盟北京青年广播来做我们这场有高招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们对这个视频融媒体这个地方如此的看重。我以为只是在直播间就搭了一个类似于摄像头，而不是现在所谓的机位。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是有机位的，除了每一个嘉宾和主持人面前的镜头，我们还会有一个大的镜头，就是近景、远景、中景，我们都是很到位的。而且大家发现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导播的切换，这是我们的这个外面的导播老师每一次都要跟我们做一个辛苦的配合，就是他对主持人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坑，这是我的外形条件填补不了的坑。但是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原来我是说的好听点，不修边幅，素面朝天，因为我觉得天生丽质难自弃嘛。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懒就是懒，懒得捯饬自己。后来你要如果面对这样一个平台，你要修饰自己变得更好，这是对听众的一个尊重，那我就必须让自己努力去变得更好。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坑，可能之前在我看来是坑，但是现在呢，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填平这个坑，会发现做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实际上这个我们说干一份这个工作，你就要、你要拿出这份这个对这份工作的敬畏之心。 没错。 那么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内在声音还有形象，这个都包括在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岗位当中。 没错。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高丽，就是最近几天的这个粉底打得很良心 啊，这 终于白过我了， 来了是吧？就 是 气色很好， 是 那是因为我穿了秋裤，同时呢我还喝了枸杞水。人到中年嘛，必须注重保养了。其实呢，说到这儿，我要摘一下我的耳麦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发型，这个就是为了更好的跟大家有一个视频的交流。特意呢，我们的金主花了重金打造了一下杀马特，Tony 老师给我做的杀马特，然后我现在就天天自己戴着耳返，我觉得这样可能能修饰一下。所以不管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招聘信息，你最后进入到的是那个跟你想象有没有落差的，只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让他和你变得更好。这个是我们节目特别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诉求。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就是不知不觉聊到最后该到支招的时候了。大圆，你今天来节目，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支上几招好不好？ 首先这个就是是不是坑，关键要看人。 没错 啊，这是第一招。那么第二招就是慎重选择，不要盲从。第三招，做一个勇于填坑的人啊。第四招，在自我能力范围内多学一些有益工作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职场有高招的最后给大家支的招。今天特别感谢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经历过被面试和被招聘，和到现在他去招聘别人，他这样的一个双重角色呢，来说这期话题是更有发言权的。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职场有高招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我们这期的节目。每个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10点和各位准时见面。我是高丽，明天再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艾宝良， 我是卢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